转身的时候，发现身后的人是我，脸有些瘦了，心有些苦涩，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沉默。我是刀子刺痛我。